第148集，火灾现场的脚印。吃完饭，两人驱车去了文辉商场，远远看见那栋被烧得只剩下框架的七层楼，仁义的心已经开始揪紧，愈靠近他，他就愈感到难以喘息。当时的一幕幕反复在眼前重现，那炼狱般的火场，那无法忍受的高温，还有连廊的断裂。孙鼎义的龚颖贤频频看着仁义，见他脸色苍白，额头冒汗，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担忧地说： 真的要去吗？ 呀，一定要。 他现在能明白龚颖贤的感受了，当龚颖贤靠近火的时候，是否也跟他一样，像是要休克了一样难受。这种由心理引发的身体反应根本不是意志可以控制的。龚颖贤打开储物盒，拿出一瓶药， 吃两粒能缓解心脏负荷。 任意赶紧干吞了两颗药，然后靠在椅背上慢慢地调整呼吸。到了文辉商场，龚颖贤领着仁义穿过警方的封锁线，文辉商场和文辉大厦都已经停业了，连在施工的三期大楼也停工了，有推土机正在作业清理现场，但 A 楼是犯罪现场，所以暂时还维持原样。两人走到了 A 楼前，仁义缓缓抬起头，看向头顶高高的连廊，他视力极好，从这里看七楼依然能把每一块石头看清楚。他脑海中再次浮现了令他肝胆俱裂的那一幕。龚颖贤突然挡在仁义面前，低声说： 别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 仁义把目光移向龚颖贤，看着这个人，这个他喜欢到不知如何是好的人，他才从心里找回了一股坚定的力量。两人进入了 A 楼，直奔起火点。仁义看着面前这片被烧焦的废墟，久久忘了呼吸。任何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都会感到压抑。龚颖贤递给他脚套和手套， 过去看看吧。 仁义穿好之后一步步走了过去，这里有很多警察封锁条和证物标识。仁义一面看照片，一面根据现场情况还原一些证物本来的位置，循着各种燃烧痕迹，仁义先把现场粗略地分析了一遍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火灾现场，汽油、点火、燃烧、起火点、助燃剂、蔓延方向，这些关键点也都很清晰，整体跟火调科的报告没有什么出入。仁义有些失望，站在起火点处发呆。龚颖贤走到他身边： 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吗？ 仁义摇摇头，不死心地说： 我再看一遍。 仁义又非常仔细地把现场探查了一遍，他在一堆烧焦的衣料下发现了一个有点特别的痕迹，那是一个只有巴掌大的不太完整的正方形烧痕。这是一个非常不易发现的痕迹，第一是因为它在衣物下面，第二则是因为它被助燃剂覆盖。由于助燃剂走过的地方烧痕烧坑都特别明显，它就显得非常浅。原本这个痕迹没什么特别的，像是开关插座一类的东西烧出来的，但是仁义记得证物照片里好像没有类似的东西。他把照片又翻了一遍，果然没有找到。龚颖贤蹲下身： 这是什么？ 不太确定，看大小有点像开关插座之类的，但是这里明显没有地插，关键是证物里也没有相似形状的东西，有可能是灭火的时候被水冲走了。 消防水枪由于冲力大，经常会冲走冲坏很多东西，尤其是被火烧过的，本身就已经很脆弱了。 有没有可能是那种支撑摊位的木桩？这个货架这么重，也许它需要额外的承重点。 也有可能， 我们在现场找一找。 龚颖贤说完这句话，看着几百平方的过火废墟，倒吸了一口气： 啊，在附近翻一翻吧。 两人把四周翻了半天，都没有找到相似形状的东西，但却有其他的收获。他们在离起火点有些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些不完整的鞋印， 之所以说是鞋印而不是脚印，是因为脚印是体重下沉的痕迹，但鞋印会显出鞋底的花纹。这段痕迹就是有些是有鞋印的花纹，有些只有下沉的痕迹。仁义马上警觉起来，因为那些鞋印肯定不属于灭火人员，也不属于调查人员。消防员的靴子都是统一制式的，每一种鞋的鞋底花纹他都认识，而调查人员无论是警察还是火调科都会戴上手套和鞋套来保护现场。且这里跟起火点是反方向，不是调查人员重点勘察的地方。这些鞋印很奇怪，一块一块的，而且时而消失时而出现，一直蔓延到出口。 这些鞋印肯定是后来出现的，现场调查的时候不可能漏掉这么重要的痕迹。有人趁夜来过这里。 你们没有派人驻守现场吗？ 守了七天，后来人手实在太紧缺就撤了。这些痕迹这么奇怪，我怀疑来人戴了鞋套，但是鞋套被现场的东西刮破了，而他自己没有察觉。 哦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不然不可能留下这么奇怪的痕迹。 跟我来。 两人离开了 A 楼，龚应贤带着仁义直奔离这里最近的一个垃圾桶。走到垃圾桶旁边，龚应贤挑了挑眉，示意仁义查看。仁义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憋住，撸起袖子闷头翻了起来。 这种人流量密集的地方，原本垃圾清运车每天都会来一次，但是现在四周都封锁了，来去的只有调查人员和工作人员。这些市政垃圾桶很可能好几天没有清理了。 仁义快速翻了一遍，然后站直了身体，大哭喘气。 啊，没有。 围着楼转一圈吧。 仁义虽然不愿意翻垃圾桶，尤其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翻，但他知道龚大小姐是不会动手的，认命的一连翻了四个垃圾桶。仁义从里面拎出了一副鞋套，鞋套的底部被刮破了一个洞。龚应贤撑开装证物的塑料袋。 果然有人来过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纵火的人了。 他要来肯定是你们把人撤走后，而且还要挑深夜，这样如果搜查附近几条街的摄像头应该能找到人吧。 这个范围一下子缩小了很多，果然留下了破绽。 不过他回来做什么呢？拍照直播？太冒险了吧。有专案组紧盯这个案子的时候，还为了一点小钱冒这么大的风险。 你说的对，这个风险太大了，绝对不该是为了钱。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可能应该是为了毁灭证据。 操他妈的，这个人是怎么知道警察什么时候撤的？又是为了毁灭什么证据？ 看得出来他很小心，是一个有反侦查意识的纵火犯，只是连他自己也没发觉鞋套破了。他知道要回到现场毁灭证据，知道警察什么时候撤人，他是内部的人。 仁义感到双手在发抖，他难以想象这个组织的渗透性到底有多强。19年前的案子就明显有内鬼，现在他们又要面临一样的困境。 这个鞋印虽然不完整，但已经足够查出来鞋的款式了。我们有非常完整的鞋印数据库，查到鞋样后我会把它跟所有办案人员做对比。 仁义握紧了拳头，突然飞起一脚狠狠踹在垃圾桶上。他泄愤地连踹了好几脚，心头那股翻腾的怒火都无法平息。最终龚应贤拉住了他。 够了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不要做剧烈运动。 仁义却背过了身去，努力消化着那种想要杀人的恨意。其他纵火事件他可以做到冷静客观，因为他被命令要冷静客观，但这起事件害死了他的兄弟，他心中的怨愤从来都没有真正平息，就像一座躁动的火山。原本警方是他们最大的指望，现在却发现这个指望可能也不可靠了。他岂能不愤怒，岂能不失望？龚应贤看着仁义的背影，却不知如何劝他，只能沉默地站在一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仁义平复了自己的情绪， 他转过身来，歉意地看着宫影雪。 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对你发脾气。 宫影贤伸手握住了仁义的后颈，把他的脑袋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，用一种自己都未察觉的温柔声调说道： 没事，我理解你。 心理学上把人经历悲伤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，尽管说法不一，但愤怒都是其中很重要的必经的一环。事发到现在没过太久，仁义的愤怒还远没有过去，只是尽量在压制着。没有人比他更理解失去重要的人的痛苦。仁义用脑门钻了钻宫应贤的肩窝，享受着片刻的安宁与温存。两人毕竟是在大马路上，也不敢腻歪太久，很快就分开了。他们又返回了 A 楼，提取了脚印的证据，又仔细查看现场，直到天光渐暗才离开。